我哋见到有雨水降下。其实喺两个礼拜星期之前，一两星期之前，当我预备嗰个程序表里面嘅祷告事项嘅时候，都特别系纪念到呢一个我哋喺 BC 省呢一个嘅山火。这个的 PC 省的山火是都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查一查的时候就是说呢，已经是在这个山火的里面烧了总共是有76万公顷的一些森林的地方，76万公顷，即其实有多大呢？76万公顷，大概一个公顷就等于一个足球场咁大，即系话喺过往嘅几个月嘅里边，已经烧咗76万个好似足球场咁大嘅一啲嘅系森林嘅地方。咁所以喺呢一次嘅山火里边，其实就系喺 BC 省历史上边第三最严重嘅一个嘅系火灾。咁我觉得就係寫嘅时候觉得，其实真係感觉到人嗰个嘅力量係好有限。我哋纵然可以凭我哋嘅脑袋可以做出好多嘅科技，可以唔同嘅一啲嘅設備或者係一啲滅火嘅用具，但係一啲天然嘅灾害，其实我哋人係个力量係好有限。我们实在是需要这一位全能的主、超自然的主来到介入在当中。最近我们查经的时候，这个是家庭查经，我们查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的基督，他是创造这个的宇宙万物。这位的基督不单止创造宇宙万物，他更加以他的权能是托住万有。所以唯有我们求这位的主来到介入，很感恩，即攞雨水了。我们希望不单止是可以是将那个蔓延的山火可以控制到，更加的让这些山火可以熄灭。今天我们的讲题就是说，在基督里长进。移民加拿大之后就回加拿大的教会，我发觉加拿大的教会和香港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在加拿大的教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里面，譬如中秋节啊、新年啊、圣诞节呢，很多时候又甚至乎在团契当中经常都有，就是我们有什么呢？就有一些叫做是potluck，叫普落午餐或者是普落晚餐。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起都是吃东西。在香港的时候呢，从未试过的，我们出街吃的有，但是很少就在教会呢一起都吃东西。我呢，其实以前我很喜欢potluck。因为potluck为什么呢？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如果你有十个人、二十个人甚至乎三十个人的团契，即是说你怎样，你有十几样餸、二十几样餸、三十几样餸，哇，这么多餸、这么多选择，即是任你吃，即是其实要吃自助餐一样，任食不嬲，更加就是种类繁多。但是发觉呢，人生随着年纪那个的成长，随着年纪那个大的时候呢，就发觉胃口依然健在，就仍然有很大的胃口，但是呢就不敢吃那么多。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年纪大的时候呢，新陈代谢就慢了。新陈代谢慢呢，就是说你的消化机能呢也都呢越来越差。你吃得太多夜晚黑呢，顶住个胃，睡觉都睡不到，所以呢就不敢吃那么多。原来呢人就是这样的了。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呢是越来又越多，但有一些东西呢又越来越少。有些什么东西是越来越多呢？ 就是说呢，我们发觉啊，肚腩那些肥膏呢越来越多啊，硬是都不知道搞来搞去挥之不去，搞几都搞不定啊。那又发觉呢，我们又年纪越大呢，有什么高血压啦，有什么 高血糖啊，有什么高胆固醇呢，又硬是系咁成日跟住你嘅，又点甩都甩唔到，啊咪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所谓叫做三高，啊，仲有就系有咩多咧？就系咧，你发觉病痛都多咗，啊，人嘅年纪大咗，病痛都多咗，哎呀，今日咧又话腰骨痛，一阵又五十肩痛，啊，好多嘅嘢，吓，咁但系有啲咩嘢又少咗咧？咁你发觉都有啲嘢少咗啊，越嚟，即系人年纪越大嘅时候。除了是吃那些什么自助餐布菲啊，吃扑粒少了之外呢，啱你又发觉呢，是年纪大了的时候呢，睡觉那个钟数呢又少一点。夜晚黑呢成日都要起身就去厕所。你又发觉呢，可能啲头发呢又越来越少。即是呢，因为人生当你慢慢是年长的时候，真的有些东西就多，有些东西是少，啊，不同的阶段我们的生理我们的心理都有一些的改变，啊，正如刚才所说，啊，有一些东西越来越多，有一些东西就越来越少，啊，更加就是当我们年纪是越大的时候，我们对生命的体会就应该是越来越多，我们对世俗那个要求就会越来就越少。在彼得后书刚才我们是所读到的经文的里面，啊，再跟我读出来，就是说呢，其实这段的经文的里面，耶稣基督他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长进，我们要成长，长进或者成长呢是一种生命的改变，这种生命的改变呢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单我们是那个的头脑上面的知识，或者我们参与一些 的教会的聚会，不单只是这些，更加就是说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去追求在生命当中的成长，我们追求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显出的能力。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教会的主题大家都知道了，祷告更新壮明命，展翅迎接新里程。不单止我们藉着祷告，我们去更新我们的灵命，我们更加与主建立一个活泼的关系，这个活泼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更加可以健壮的成长，更加可以真是如鹰展翅上腾，直冲云霄。这个就是彼得后书在基督里长进所教导我们的。今天让我们是藉着是这段的经文，我们来到是有三方面在成长的里面，我们去思想或者是留意的。这三方面就是说生命成长的应许，在第三第四节，成长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第五至第九节，成长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是第十节，其实在第一二节的里面，我们刚才是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第一第二节其实就是写信人，就是这个的使徒彼得，他一些问候的说话，入到去第三第四节的时候就讲到一个的主题，就是生命那个的应许。在这里说呢，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加上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人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生命成长的应许，其实就是说我们靠着神的应许可以摆脱一些前累我们一些的私欲或者是情欲。 什么叫做情欲的事情呢？就是说一切得罪神叫我们犯罪的事情，例如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苦毒的思想，这些一切就是情欲我的意思。彼得说，他说一切虔敬的事神都已经赐了给我们。你会问是吗？神已经是赐了一切虔敬的事给了我的了吗？首先我们知道虔敬即是说呢，虔敬的事或者即是说即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事情，你行他的心意一些的事情，你对弟兄姐妹的相爱，你怎样去侍奉神各方面的尽忠，你怎样对神所托付给你的职责或者恩赐，你能够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些也都是包括在虔敬的里面。小心我看彼得，彼得说，他说神已经将虔敬的事是赐过给我们。赐过给我们并不等于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完全是得着了，赐给我们不是一定是等于我们完全是得着了。正如就是说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一个的救主，这个的救主担当了人罪恶的刑罚，但世人却不一定会领受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只有那些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才是得着。这样看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的意思。我们都知道现今我们呢其实是处在一个我们叫做麦当劳化的一个的时代，叫 Macdonaldization， 或者这个叫做数码化的年代 Digitalization。这个时代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只是讲求速度，我们是讲求那个的快，就不求那个的品质，我们只求那个的成果而不去计较那个的过程，我们只求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我们塞饱我们的肚皮，就不在乎有没有营养的一个的年代，这个就是叫麦当劳化的年代。这个的快餐文化或者即食的文化很多时对我们都很多的冲击，冲击之下呢，我们英文就 叫 Dumbling Down， 即的意思呢，就是一路笨下去，一路笨下去， Dumbling Down 就是这样，就这样意思。很可惜很多时候教会也都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随着这个世俗，我们一路这样笨下去，最终可能我们都是追求即时的满足，我们缺乏那种的营养，我们缺乏属灵内涵那种的信徒。当我们去上网，可能我们阅读了很多属灵的文章，可能我们看了不同一些其他人的分享，但未必我们有兴趣深入的来到去思想，我们没有兴趣深入的来到去理解一些属灵的信仰的文章，只不过可能我们水过鸭背，有时我们看圣经也都一样，我们仍然都是可能停留在一个 BB 一个的阶段。其实基督徒在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也都是必然又或者是自然一个的事，就是我们会不断的成长，是必然也都是自然的事，成长但是我们发觉很多时候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一些的基督徒你发觉他是不断的成长，但也都有不少的人就只不过是年长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成长，就是说呢那个年纪做基督徒年纪可能是已经很久了，但是不是真正有那个成长呢？这个另外一个的问题。我们以前呢就叫有一些叫做有年长 冇成长嘅信徒咧，我哋有一个嘅名称嘅，你估叫咩啊？叫老油条啊，老油条信徒啊，老油条即系你谂，即系隔夜油炸鬼啦啊，咁啊隔夜油炸鬼即系点噶？你隔夜油炸鬼即系话咧，你冇乜火气啦，又即系冇乜嗰种嘅激情啦，就系咁嘅意思啊！我哋呢啲叫做啊老油条嘅信徒啊，彼得话其实基督已经将前进嘅事，当我哋信咗主之后，已经赐咗俾我哋，俾咗我哋啊！只不过我哋冇去支取，我哋冇去领受，呢一个就系问题。点解呢？因为我哋可能已经系对属灵嘅事物，我哋唔感觉兴趣啊！我哋对侍奉可能系冇咗嗰种嘅憧憬，我哋祈祷发觉冇嗰种嘅动力，我哋读经亦都冇初信主嗰阵时候嗰种嘅兴奋。我哋若果要成长，一定要离开一个嘅地方，而进到另外一个嘅地方。啊，成长系呢个系一个定律嚟嘅。你离开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嘅地方。啊，正如我想，如果我想揸车，我落去西雅图，我一定嗰个方向系一定要系向南行，我唔可以去咗东行。如果我向东行，我去咗沙省，去咗亚省，我永远我都去唔到呢一个嘅西雅图。咁所以，其实喺圣经里边唔同嘅经节都话俾我听。罗马书我哋好熟噶啦，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就系话咧，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呢一句之前系咩啊？就教我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喺呢一个嘅哥罗西书三章二节就系话咧，不要思念地上嘅事，但要思念天上嘅事。在以弗所书四章廿二至廿四节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然后穿上新人。啊，圣经里面原来告诉我们呢，成长是要双管齐下，不可以单方面去做。正如就是说，如果你想身体健康，啊，你不单止你要去做运动，你更加在你的饮食习惯上面呢，可能你要配合，否则的话你只是做运动，你吃东西那里配合不到，没有效，可能不会有效果。啊，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好的，但我们一定要脱去我们自小可能我们有那种的情欲，我们要脱去那种的情欲的败坏。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千祈不要有一个错误思想，就是说我信了耶稣之后就行了，我一定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完全来到可以脱离了我以前旧有那个的生命。不是，我们信耶稣之后，若果我们不是去努力来到去行主耶稣所喜悦的事的时候，我们达不到会神的标准，我们仍然是依附在我们旧有的生命的里面。在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呢，如果你看回正话有三点，就是说我们成长需要采取一些的行动。在第五节告诉我们呢，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跟住咧，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一路加落去。啊，如果你数下咧，总共加咗有八样嘅嘢。啊，五至九节。啊，属灵成长嘅生命系有两件事，我哋其实一定要做嘅。嘅两件事要做就系咩咧？喺第五节，其实到第九节啊，都有话俾我哋听。啊，第一就系话要分外嘅殷勤。嗱，分外嘅殷勤，如果喺这个新译本呢，就是说呢，要多多的努力。啊，又或者如果在英文呢，就 make every effort， 多多的努力，就是说呢，尽你的全力，啊，尽力去做，尽力去完成，那个意思就是多多努力。啊，所以如果问你一个问题，你说 做基督徒容唔容易呢？做基督徒容唔容易啊？其实视乎你想做咩嘅基督徒。如果你希望做一个堂堂正正，你希望做一个委身爱主、尽心尽性去爱神嘅一个基督徒，可能一啲都唔容易。但若果你想做一个普普通通嘅基督徒，你想做一个得过且过嘅基督徒，其实就真系容易好多。正如如果我话做运动困唔困难，如果有得闲先去做，我每次系咁样做少少，可能一啲都唔困难。但如果我话你要做运动，你每日都要去做，你每日都要做一个钟头，可能你发觉你要需要好大嘅勇气，你需要好大嘅决心，你先可以做到。我哋能唔能够份外嘅殷勤呢？你能唔能够份外殷勤？其实有两样嘅嘢系睇下你点样去睇，就系话你重唔重视呢一件嘅事情啊，同埋你睇唔睇得见呢一件事情前边一个嘅愿景，嗰个愿景系点样？喺呢两方面，好多时候亦影响我哋会唔会份外嘅殷勤。好多时候我们为了仔女，我们付出什么代价都没有所谓、以前我 在 Sherry 的时候，懂得有妈妈每一天就是由这个 Sherry 去车个仔仔就去温哥华来到上学、车完回学就回家，然后呢到放学的时候又再车他 又再 回温哥华 pick up 回去回 Sherry，再可能又揸去学琴啊，去学游水啊，唔同嘅康乐活动啊。另外一对嘅父母就系、是、每一日一系爸爸一系妈妈，就系、是、车个女由 Sherry 又揸去 UBC， 揸完去 UBC 又翻屋企，放学又揸去 UBC 又翻屋企。嗱、我哋做父母嘅系、我哋唔会计较，点解啊？因为我们重视我们的仔女嘛，一方面我们重视我们的仔女，更加就是说我看到一个的愿景，这个愿景就是说呢，若果我们的仔女他接受了一些好的教育，学了一些好的技能之后，他们将来对他们的学业，对他们的人生都有莫大的裨益，所以我们为了他们，我们愿意来到去分外的殷勤，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都不怕。这个远景其实就是成为一个人肯不肯去给更加多的力量去做 make every effort 一个的推动力。但这两节的经文也都告诉我们，其实也都给到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样，我们对神有没有好像仔女对仔女那一份殷勤的态度，或者是份外殷勤的态度。我们会不会看到将来的远景，当我肯为主而付出代价，我为主而份外殷勤的时候，神一样在不同的范围不同的情况之下，他的福气临到我，临到我的家庭。第二方面就是说，你留意翻经文的时候，正话所讲在殷勤之后又加上很多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这些不同的东西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些的方向。一开始的时候、最重要有个信心、信心之后有德行，德行之后呢就有个的知识，知识之后有节制，节制之后有忍耐，忍耐之后有虔敬，跟着有爱弟兄的心，最后就是爱众人的心。哇，你好像发觉呢，一加加下去八样东西的时候呢，好像登山宝训八福一样。这道神要我们在多方面，不是单方面来到去成长，其实就是说我们是全面性的来到去成长。因为使徒彼得他知道、可能他认为只是叫我们分外殷勤可能不足够，如果我们，如果他觉得就是说没有一些是很特定的一些的方向性给我们去前进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明白，所以他呢就加上这八项的事情、所以英文里面其实有一句说话都很好，英文里面他说呢，如果 你只是有方向没有，即只是、有意向而没有方向呢，就决定不到你的终点站。即是说英文就是 direction not intention determines your destination。 老鸭，我们做基督徒的成长都会有个方向、这个方向就决定了我们的终点站是怎样。彼得提醒我们要在刚才我所读经文里面八样的事情里面我们要落功夫、这八样的事情就是成为我们去前进的一个的方向、神要我们成长是全面性，不是单方面的、如果我们只是有爱心但没有行为，如果我们只是有怜悯我们没有恩赐，如果我们只是有忠心但没有见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有一样就要再加上一样，有一样就要加上一样，其实代表就是说不停止去长进那个的意思、这个也是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我们应该去追求应有的态度。使徒彼得他自己是一个不停长进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这样来到去教导我们，来到教导当时的信徒，否则的话他没有一个很熟灵深刻的经历的时候，他没有法子可以写出一个是这么隐藏了那种熟灵丰富经验的教训。另外一位的使徒保罗，大家都认识，使徒保罗也是一个有了一样又加一样的一个人来。他所写的腓立比书我们很熟悉，腓立比书当他写的时候其实是他那个的灵性是达到一个高峰的一个的时期。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更加是保罗说，他说到在这个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而照我来的奖赏。你发觉保罗其实在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服侍的事工上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他所建立的这个腓立比书最低限度在他的十三卷的书信当中是其中一卷书提到是一间很好的教会，腓立比教会、但是当他写腓立比教会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正正就是在受苦当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在属灵方面他也都是存着一个是有了一样再加上一样这种的态度。所以是盼望无论我们是看使徒保罗或者使徒彼得，其实都给到我们有一些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说我们不要停留在起初那个热心的追求里面、我们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其实有没有停止过呢？如果我们停止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否则的话我们发觉神再不能够大大的来到使用我们，我们一定要是不断的成长。而最后就是第三方面，成长的结果究竟是怎样呢？在第十节讲到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又再提醒我们更加的殷勤，使到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即是之前那几样八样，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的意思，如果你查回这个的是不同的圣经译本的时候，讲到就是说不是永远的不犯罪。永不失脚的意思那是说你不会迷失方向，你不会偏离正轨，以致在基督徒这个群体当中你被遗弃。这个就是永不失脚的意思。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不想是跌倒呢，其实两个方法而已。不想跌倒就是说呢，你不想做错，又或者你不想是有些事情是令到你失败，是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咧就系话你可以乜都唔做，你乜都唔做咧，就一定唔会有事情发生。啊，我哋香港嚟嘅咧，我哋都好知啦。公务员啊，当中都有一啲退休公务员。公务员系点噶？有句说话就系话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唔做就一定冇错。咁呢句名言咧，其实都好啱嘅。放诸四海，皆准之。啊，你十二字真言，真系你乜都唔做，一定冇错。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冇乜贡献咯。你存在与否，其实其他人都唔知知唔知，亦都冇人留意你，乜都唔做，可能就系呢个结果。如果想唔跌倒，就一定要行，即是说你行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容易跌亲。我记得呢，我小的时候我教我两个仔女踩单车，我教他一次两次就识的了。为什么踩单车？就是说呢，因为会跌，小朋友呢踩单车怕跌亲就会整损，可能整损脚啊，整损手啊这样。所以呢，我跟他去这个的公园里面，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有很大的草地。我说呢，你要行，你要自己踩上去，踩上去呢，你一踩的时候你一定要不停地踩，如果一停呢你就会跌的了。那真的、哦、他又没有，他不用怕，在草地上面。所以我嗌他踩的时候，是这样踩，一次两次之后很快他就学会踩单车。所以其实这个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前进，我们才不会跌倒。我们坐飞机都知道，飞机向上冲的时候，所以我们有那个叫 aerodynamic， 就是说 你一定要加速去冲上去的时候，你才可以是将那个地心吸力呢来到拉，即是不会被它影响你，你才可以向上冲。你的飞机如果不加速，没有那个速度的时候，你就会跌返落嚟。所以在这两个例子里面，其实给我们看，我们一定要前进，我们一定要成长，我们才不会那么容易是跌亲。中国人我们都有一句的名言 是非常好，就是说呢，就是不要固步自封，不要是原地踏步。这个也是作为我们作为一个成长基督徒的一个的座右铭。求主都是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就是说其实在世界上有不少的事情可能令我们来到是分心，以致我们的心不能够专注在属灵的事物上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不可以成长。但是使徒彼得他语重心长的来到劝勉我们，我们要专心致志的讨基督的喜悦，我们要付上代价的去追求认识神。有一些事情我们忽略了，可能对我们的灵命成长不是那么大的障碍，但若果我们忽略了跟神的关系，忽略了跟神的交通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让我们认识这位的神仍然停留在一个的肤浅的地步。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损失可以是难以计算。所以使徒彼得教训我们，我们要竭力不断的成长，我们不要停留在现今的地步的里面。求主都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透过弟兄姐妹，我们透过神的说话，都是让我们不断不断的成长，以致我们的人生都是蒙主的喜悦。我们一同有祈祷。生命，我 哋唔愿意系付代价去认识你嘅时候，求主都系激励我哋，改变我哋对事情嘅睇法，改变我哋嘅心态，以致我哋嘅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我哋嘅生命可以荣耀神，你自己，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